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1集。陈火想，我也能扒马。听到唐青口中的话，陈火手中的水壶抖了一下，他一转身，水壶的喷水口刚好对准唐青。不过好在他水壶里没有剩多少水了，唐青就鞋子上湿了一点点。一个视代码编程为生命的人，对代码编程的关心程度自然很强，尤其这段时间情报堂这边一直都在等唐青叔叔的消息。本来以为自己说完陈火会显得非常激动，然而陈火只是点点头，没有多问，又侧身看秦闪。 秦小姐，你刚刚说代码怎么了？ 对于秦闪的电脑技术，程火不太清楚，不过有认真地问过程木、陆兆颖跟郝队那一行人。程木、陆兆颖知道的不是特别详细，但跟前队有长期合作的郝队有过解释。综合来看，程火觉得秦闪可能是个高手。秦闪看了看脚底边的一朵开得火红的花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花种，寒冬凛冽的还开得这么旺盛。 没事，没怎么。 他收回看陈火的目光，语气没有什么变化，手搁在脑后，有些懒散地往回走。 我回去看书。 陈火还站在原地，看着秦闪的背影微微眯眼。不过唐青就在身边，他皱了皱眉头，还是没有多问秦闪，只是看向唐青问， 你叔叔大概什么时候来？ 唐青不知道为什么陈火会跟秦闪讨论小黑的问题，不过还是收回了看秦闪的目光，回了陈火一句， 就这两天，他快忙完了。 这对情报堂来说确实也是一个好消息。情报堂的人现在都在热切地讨论着，连躺在床上的杰瑞也艰难地爬起来听人说这件事。下午秦冉又盯着程木跟施立明两人训练，傍晚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一下，是林思然，需要那株红花的傍晚时的视频。秦冉又十分好说话地出门。陈俊对那些花没有什么兴趣，不过也跟他一道去拍了视频。 就这个？ 他指了指红色的花，想了想，又偏头略沉吟了一番。 明天要唱首找人挖出来送回国。 秦冉把视频又发给了林思然，才慢吞吞地往回走。 他爸爸好像是种花的，应该很喜欢这些品种，我明天问问他。 两人路过室外训练场，此时天还没有太黑，5点10分，训练场的大灯也开了。这两天庄园的人似乎被刺激到了，每天训练场上都有一批人在不要命的训练，还有人签了一个星期的黑拳。秦冉跟陈俊两人出现就引起了场上所有人的关注。洛队最先开口，他放下手中的武器，抹了一把汗，才走到训练场外围，扬声开口道， 秦小姐，我有个问题想讨教你一番。 程俊单手撑在外面的木桩上，闻言朝洛队斜过去一眼，挑了挑眉。秦冉也挺好奇的，趴在隔壁的木桩上低声笑了笑，问他， 问什么？ 洛队说的自然是突破瓶颈的问题。通过这段时间，洛队对秦冉也有些了解了，他看起来比程俊冷酷得多，一双眉眼也总是又冷又不耐烦的，可实际上他比程俊要好说话。秦冉听了问题然后点头。训练场是呈现式的，绕过一条小路，有大门跟阶梯，他也没有从旁边绕过去， 而是直起身，单手撑着木桩，直接从上面跳了下来。下陷式的训练场不是特别高，但加上木桩也有2米多。下面围观的一行人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一步。程俊半年没有插手这边的事情，积累了一堆事儿。不过看秦冉似乎挺有兴趣的，也没有回去，而是继续倚在木桩边看着。庄园里的人大部分都非常怕他，所以他也没有下去，就站在上面。不远处，唐青也在一群人中间。一开始，陈火没有打算让他参加下个月的考核，而是想让唐青直接成为二把手。可这些天，陈火又改变了主意。唐青这个人极其自负，加入庄园要考核，他一定要是所有人中最出色的一个。所以这些天他除了情报堂待得最多的就是这边。他被情报堂的一群人围着，此时为首的一人询问唐青： 唐小姐，你叔叔是不是十分厉害啊？ 闻言，唐青微笑了一下，一头金色的卷发在大灯下折射出冷芒。 他比我厉害，我去黑客联盟没有考核，是我爸让他直接写了一封推荐信。 能让黑客联盟免考核的人真的是厉害。一行人吹嘘来吹嘘去，还有不少执法堂跟采购堂的人。不过到后来，唐青这边围的人少了一半，围到了洛队那边。执法堂跟采购堂还有外贸堂的人虽然敬畏唐青，但是他们并不研究代码，代码神秘，可比起真正的实力，大家看重的还是真功夫。唐青说完了这些，不由把目光转向了秦冉那里，微微眯眼，侧身问情报堂的一人： 他们在干嘛？ 情报堂的人看到了秦冉的身影，想了想，然后回答： 应该是在向秦小姐讨教啊。 程木短短半个月提升那么多，不少人想要找秦冉讨教，但都没胆子，也都没脸。唐青也看见了秦冉的身影，不仅是秦冉，还有靠着木桩的程俊，他眉如远山，疏淡的眉眼被夜色冲散。 这位秦小姐，她很厉害。 唐青收回了目光，问身边的人。除了洛队那几个人，大多数其实没有见过秦冉出手，只是隐隐的有听说过一些。情报堂的人也说不明白，只摸了摸脑袋。 应该是很厉害，不过没有看到过他出手，我们知道的不多。程水先生跟杜堂主他们应该知道。 他这么厉害，没出过手。 唐青眯了眯眼，若有所思。晚上，程火依旧来一楼吃饭，不过他磨磨蹭蹭了半天，秦冉还是没有跟他继续说代码的事情。程俊看他磨磨蹭蹭的，还帮佣人收碗，不由挑眉： 想洗碗？ 程火想，不，他不是认真的。程俊却没有给他反驳的机会，十分温和地开口： 那今晚给厨娘放个假。 程火石化了。一边的厨娘拿出围裙外面挂着的毛巾擦了擦手，真诚地朝程火道谢： 程火先生，那我就先回去看电视了。 程火心想，他真的只是想找秦冉。等他洗完了碗，也没有去情报堂，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他的房间在程水跟程木的中间。晚上8点半，他拿出手机，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国内。 程火，你找我？ 国内才早上8点半，接到电话的郝队刚出勤，他坐到车上，声音挺沉的。程火走到窗边，摸出一根烟： 我想问问你，关于秦小姐的问题。 郝队知道他是问秦冉的电脑技术，虽然不知道程火为什么想要知道秦冉这件事，但他也没有敷衍。 刑侦界中 前队手下的人都很厉害，尤其是那个技术人员，但是那技术人员电脑上面比不上秦小姐。 技术人员？ 程火微微眯眼，他吐出一道烟圈。 你有那个技术人员的资料吗？ 前队的人资料我没有。 到达了目的地，郝队从车上下来，拢了拢身上的大衣。 不过我办过的案发现场应该有他的证件，我找找发给你。 对于一个黑客，尤其是一个厉害的黑客，有一张照片足以把人家老底都给扒出来。不到一分钟，郝队那边就把一张案发现场的照片发了过来，有两个人的正脸，还有一个尸体。郝队把技术人员的脸单独圈出来，还叮嘱程火不要把案发照片泄露出去。程火随手回了一个嗯，然后点开了大图。照片上的技术人员一张很普通的大众脸，二十七八的样子。程火咬着烟微微眯眼，他觉得这技术人员的脸看起来有点眼熟。程火记忆力不错，只是一时半会儿却也想不起来，应该是偶尔见过没有说过话的人。他直接利用搜索引擎搜了这技术人员的资料，资料非常普通，看不出来一点破绽。程火靠在了椅背上，低眸沉思。两天后上午，情报堂的人都十分激动，一向忙碌的程水也休息了一上午，穿上正装与程火这一行人站在庄园大门边等着。据程火的分析，唐青的叔叔应该就是云光财团的高层，云光也是一方巨部，程水作为庄园的大管家肯定是要出来迎接的。唐青站在程火右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门口的方向，手指紧握手机，看得出来有些颤抖。不到一分钟，众人视线可以看到的地方，一辆十分普通的老爷车挺缓慢地朝这边开过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